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您听到的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广播台制作的音乐专题节目，敬请收听。 乘上一辆列车，从斯里兰卡到克罗地亚，从迪拜到维也纳， 聆听一段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从雷鬼到民谣，这里有你未曾见过的国度风光，这里有那些沉睡在历史的古典的呢喃。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我们在音乐的国度等你。再没有一曲武侠音乐作品像豪迈而洒脱，由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这样家喻户晓了。1990年，黄沾受命为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写了六稿，徐克都不满意。无奈之中，随意翻阅古书《乐志》，看到一句话：“大乐必易。”心想，最易的莫过于中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就反用改为《角徵绝商宫》，到钢琴前一试，婉转动听，声色悠扬，颇具中国古曲风韵。于是就顺着写出了整条旋律。有人说，武侠是写给大人的童话，一狂一侠，一装一邪的武侠文学，那几乎是许多人寂寞童年里最深的慰藉。金庸的渊博大气，古龙的悬疑诡异，梁羽生的平和忠义，温瑞安的诗情画意，都是记忆泛黄的画卷上永不曾剥落的部分。而那一部部波澜壮阔、豪气干云的武侠电视剧，那些纵横在中国山水画卷上的英雄，白衣胜雪、马踏桃花、刀光剑影、侠气柔情，现在想起仍有种耿耿于怀的心情，为每一场爱恨情仇。 当我们沉浸在武侠世界的同时，武侠音乐就成了每个人心中久久不忘的旋律。多年以后，终于明白，武侠原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现实不存，我们在那里投射了自己的人生片段，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在黄易先生谢世之际，本期的音乐之旅，让我们聆听最经典的武侠歌曲，梦回那个消失了的美好时代，重温我们永远的武侠之梦。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张孝晨。 图，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心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是否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 中国新世纪音乐发展至今日，已经开始了出现一种非常明显的音乐形式——武侠音乐。武侠音乐是一种以武侠影视和武侠游戏为载体的音乐形式，它起源于中国传统音乐，又部分吸收了新民乐的创作手法，与新民乐界限也不明显。它的特点是依托于武侠文化而产生的深具中国传统色彩的音乐。这种音乐随着武侠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多端，将中国传统音乐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港台武侠剧集掀起，采用传统的二胡、琵琶等曲目作为配乐，并出现了武侠剧集的主题曲、插曲。20世纪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香港武侠电影崛起，黄飞鸿系列、倩女幽魂系列、东方不败系列、鹿鼎记系列轰动一时，武侠音乐随之诞生，一批音乐家加入武侠音乐的行业中来，其中著名的有武侠配乐的开创者胡伟立、武侠歌曲的宗师辉煌组合陈勋奇、雷颂德、鲍比达、袁卓凡、李小田、戴月民等等。 1990至2000年这一时期，武侠音乐进入发展与辉煌时期。这一时期 TVB、 ATV、 PTV、 CTS 甚至海外新加坡的电视台等等，都制作了数量庞大的武侠电视剧。由于武侠配乐供不应求，配乐的引用就产生了，起初是对香港武侠电影配乐的引用，接着就又将新民乐、大陆电影配乐、部分武侠游戏音乐、日本动漫配乐、日本纪录片配乐、新世纪音乐，甚至部分欧美配乐中富含中华古典风味的音乐也都引用到了武侠剧中。 武侠剧或是武侠游戏里，总会有很多人给你丰富多彩、酸甜苦辣的情绪体验，他们就好像绘画里面的原色，影响和支配着整部作品的主题色彩和情感气息，明艳的、阴暗的、温柔的、灵动的、沉郁的、肃穆的、威严的，人物角色也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主题曲来映照他们的灵魂，千千万万个绽放光彩的人物汇聚交织，天地灵秀凝一侠，宫商角徵会浮生， 音画合一，音中有画，从音乐中想象画面，从画面中感受音乐。 有人以诗画武侠，有人以乐感武侠。武侠音乐的意境在于绵密的细致，以及第一时间调动感官与遐思和幻想的空间内，跟着音乐的节奏以及旋律散叶开枝，将想象的脉络延展到影视动画中，众声喧哗却因人而异，未说的非待已说尽。 画面的意境在于敏锐的感受，或气势磅礴，或温情脉脉。画面的剪辑以及情绪的变化与武侠音乐的韵律互相结合，拓展了广阔的腾挪空间。其实这百态之姿，苗圃繁盛尽根植于武侠音乐和想象的交融，以及每一个曲子的灵魂与人心的共鸣。在95版《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从古墓中出来；在《风和日丽》《草长莺飞》中翩跹起舞，剑袖飘飘；在令人惊艳的音乐声中，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美好，一派春光明媚、和谐美好之象，令人身心愉悦，如雨露滋润，静谧安详，有种空灵美感。 怪太你忠心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一世，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体体。山一当这条难题，跟风狠雨争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浅说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并结世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空飞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闪着浪荡，贪欢一两天到哪里已情长埋葬，跟风狠雨争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浅说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并结世世未或天就不能覆天，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闪着浪荡，贪欢一两天到哪里已情长埋葬，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 两两相望是1994年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之一，剧中第26集，小赵曾经唱这首歌给张无忌听，当时并觉得旷世情深。词为笔锋甚健的大神级词人厉曼婷所作，歌词有参考金庸原著，吉藏凶，凶藏吉，富贵哪能长富贵，绽放愁眉修真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 厉曼婷是个值得记住的名字，才华横溢，为人处事却是高度的自觉与自矜。当年他和李宗盛同在滚石制作部，但并不熟。一天中午，李请部门吃饭，叫嚷着说晚上要录音了，歌词写不出来，便叫厉曼婷与另一同事也写一写，下午交稿。厉曼婷出去在咖啡馆坐了两个小时，回来便交了稿，交给李宗盛后，他一言不发，只是严肃地盯着厉曼婷看。最后李宗盛说要给导演徐克看，那是两人第一次合作，第一次交手。 仔细品味这首《两两相望》，深感与另一人在生命的自由之境，以明亮的内心相遇，以健全的灵魂相逢，就像金风玉露，就像平湖烟雨，两两相望，两两相知，两两相爱，然后你终于明白，互相懂得如此美好。岁月流连两相望，人世风光一首歌，如此深具文词与意境的歌曲，如今是再难看见了。 我们有时也不妨多听听这些武侠歌曲，无论是快乐还是忧伤，在武侠音乐的世界里，总有一种旋律能将我们的心绪释放。即便我们不懂武术，即便我们不是大侠， 也一样可以在武侠音乐的世界里快乐到老。上红尘就是人生真谛的体现，也是应对生活应当采取的态度。学会洒脱的微笑，生活中就不会有过不去的坎坷。不能不提罗文。罗文1945年2月12日出生于广西百色，中国香港歌手、音乐人、演员。1967年成为罗文四部合唱团的成员，正式出道。1972年与沈殿霞合作情侣合唱团。1973年因演唱电视剧《狮子山下》的同名主题曲而走红。1983年凭借与珍妮合唱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以及《世间始终你好》获得关注。1986年凭借歌曲《几许风雨》获得第四届十大劲歌金曲奖以及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奖。2002年10月18日罗文因患肝癌于香港玛丽医院逝世。2003年他获得十大劲歌金曲20周年荣誉大奖。 罗文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演唱的影视剧主题曲在香港流行乐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影视主题曲的专业户，罗文凭借《世界始终你好》《小李飞刀》《铁血丹心》《满江红》等旋律性、思想性、主题性皆一流的作品，成为大众记忆中的一部分。罗文在歌坛中实在是一个特例，从来没有一个歌手能如此尽心尽力地演绎那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炎黄子孙大旗的热血歌曲。此外，他还是香港乐坛首位发行概念专辑的歌手，因此他也被称为香港首位将流行歌曲高度专业化的歌手。我心，世间始终你好。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欢迎回来，本期音乐鉴赏小课堂栏目将这首《追梦人》送给大家。《追梦人》是1991年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罗大佑作词，凤飞飞演唱，创作于1991年台湾女作家三毛去世之后，特别邀请凤飞飞演唱。《追梦人》和《天若有情》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 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很难以巧合来搪塞过去。他的故事有人说全是他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就在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二人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可谓是天衣无缝。该剧也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七大奖项，成为至今为止华语影坛的一个奇迹。有人说歌曲《滚滚红尘》就是三毛与罗大佑合写的，昨日还在笑脸相见，今日却是阴阳两隔，罗大佑能不震惊，能不伤怀吗？再加上罗大佑一贯喜欢给人写歌的作风，他能无动于衷吗？白云苍狗，岁月悠悠，有些人竟是生子永离，相逢唯有在梦中。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总感觉喜欢武侠的人内心里留存着一方净土，在那里寻一处山水，遇几件奇闻，觅好友知己，寻我的盖世英雄。如有失意，总能一醉自救，如有离愁，也能一笑方休。觅不得英雄，也总能得几个故事，故事总会结束，总要回归冗长杂乱平凡一点都不够痛快的人生。但是总要有个地方可以做梦，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精神。这个江湖水深天远，但愿喜欢的人能一直喜欢。今天的音乐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想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闽大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闽大广播音乐之旅。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张孝全。 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怎空独眠的日子。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 牵着手，叶子黄了。

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您听到的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广播台制作的音乐专题节目，敬请收听。 乘上一辆列车，从斯里兰卡到克罗地亚，从迪拜到维也纳， 聆听一段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从雷鬼到民谣，这里有你未曾见过的国度风光，这里有那些沉睡在历史的古典的呢喃。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我们在音乐的国度 等你。 有些场景你一定还记得，奥黛丽·赫本动作优雅地掰下一块德芙巧克力放进嘴里，百岁山中那个外国女孩回眸一笑，可口可乐一片红色欢腾的场面，这些经典的广告充斥着电视节目的空隙，不知不觉中我们便记住了这些经典的场景。除此之外，也许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广告音乐了，他们或与广告相关，或专为广告而作，衬托广告画面，丰富广告的艺术表现力，使得产品的品牌能随着音乐的主旋律而传播开来，并在潜移默化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品牌渐渐淡出历史，但我们对那几句耳熟能详堪称经典的歌曲仍然记忆犹新。所以说，好的广告曲可以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永远的典藏。 Seasons in the Sun 这首歌曲的原版是由一位法国歌手演唱的《林中的人》。歌曲的内容大致描述了一个罹患癌症不久于世的男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对父亲、妻子以及挚友的依依难舍。由于作品真挚感人，旋律优美动听，它被译为英文并被许多歌手翻唱，而 Westlife 的翻唱版本无疑把这首歌推到了顶峰。他们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音和风笛的运用，使歌曲带有浓浓的爱尔兰味道，再加上他们近乎完美的配合，年轻阳光的面孔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曲在排行榜上名列四周之久，并成为了二十世纪最后一首、新世纪第一首冠军单曲，更是因为柯达的广告让它真正的家喻户晓。虽然柯达公司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但是它曾经为我们带来的记忆永远难以忘却。诸如此类的广告歌曲还有很多，今天的音乐之旅就带你打开记忆的留声机，重温那些经典的广告音乐。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高雨涵。 Spring is in the air. We 三媒体出现以后，广告音乐应运而生。从1958年一位叫奈斯的麦当劳加盟店主制作的第一首广告歌曲，首创麦当劳广告歌曲欢快愉悦的清新形象后，广告音乐这种独特有效的广告形式就被广大广告创意人员不断采用。作为一种边缘线索，它具有边缘说服作用，即消费者可能因为对广告音乐的好感而把这种好感迁移到广告或广告产品上，从而对广告产品产生购买欲。 歌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与立邦机的结合算是广告音乐的典范。立邦是世界知名的涂料制造商，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立邦一直以美化和保护人们的生活为己任，以生态和色彩为主旨，以三大循环的责任为使命，永续大地的精彩。除了这些口号，他所选取的广告歌曲更是与其企业文化十分契合。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由著名的爵士乐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唱。我看见绿树和红玫瑰，我看见蓝天和白云，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当人们把歌词和广告联想起来的时候，就不禁会感到温柔而舒适。歌手路易斯是一位爵士乐手，他不仅拥有成功的乐队、受欢迎的唱片，甚至其歌唱才华与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在歌坛上亦是无人能效仿，因而跨界成为流行音乐的巨星。虽然作品众多，但丝毫未减少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与表现，并且频繁地被运用来为广告、电视及电影铺陈营造或浪漫或轻松或温馨的气氛，使其吸引力与张力倍增。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后来被翻唱成无数版本，但路易斯的版本仍是最经典的演绎。大师那独特的沙哑浑厚的嗓音让你过耳不忘，最耐人寻味，就像一杯香浓的咖啡，慢慢品味越觉得醇厚。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Much more than I n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牌公司是国际糖果业界公认的领导者和全球最大的口香糖生产商。芝加哥河畔闻名遐迩的箭牌大厦依然巍然矗立，箭牌大厦的启灯华彩依然夜夜装扮着芝加哥的那道绚丽的风景线。而时光荏苒，1891年4月1日，由小威廉·瑞格里先生创立的箭牌公司，经过100多年苦心孤诣的经营，已经崛起为世界口香糖王国。箭牌产品已经覆盖了全国150多个国家，正在不断融入全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广告文化也是它发展壮大的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中国，箭牌旗下的绿箭口香糖一定是人们最为熟知的口香糖品牌，绿箭广告也常年活跃在电视荧幕上，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 Rhythm of the Rain 就是其中一则广告的背景音乐，这是一首60年代由瀑布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清新而明朗，虽然唱的是雨天，但由于歌手干净的嗓音、欢乐的演唱情绪，再加上用口哨做的间奏，使歌曲处处体现着欢快与流畅，与绿箭口香糖这一主题完美的贴合，每每听来都像是嚼着绿箭置身于丝丝细雨之中，心情也不由自主地愉快起来。瀑布合唱团是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乐队，由擅长作曲以及吉他的主唱约翰·甘莫领军，他在50年代末初次结识了另外四位乐手，由于彼此十分投缘，决定共同组团。他们以流畅抒情的曲风在许多私人宴会上演出，逐渐打响名声。因为一次俱乐部表演，他们被星探发掘，并在年底录制了第一张单曲 Second Chance， 但并不成功。然而随后的第二张单曲，也就是 Rhythm of the Rain， 却取得了爆炸性的成功，在流行榜上获得了第3名。根据 BMI 统计，它以美国广电媒体超过600万次的播放记录，成为有史以来100首最受喜爱西洋歌曲的第9名。虽然此后瀑布合唱团一直默默无闻，但这一首就足够为他们的音乐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是迪奥真我香水2011年的广告歌曲，是由美国摇滚乐队 The Gossip 精心打造的，主音 Bass Dito 的声音极具爆发力，由于深受爵士乐的影响，使得 Gossip 在喧闹的朋克之下还有着唯美之感。迪奥真我香水广告由好莱坞美艳女王 Charlize Theron 主演，取景于凡尔赛宫。让人惊喜的是，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用 CG 技术唤醒了 Grace Kelly、 玛丽琳·迪特里斯和玛丽莲·梦露三位已故女星，还伴有动态表情和动作。 而自1999年起，法国摄影大师让·巴布提斯·蒙蒂诺便开始塑造真我女性的迷人传奇，每一条迪奥真我的香水广告真是一场感官之旅，尽情歌颂着这位现代女神璀璨耀人的美丽与自信真纯的生命力。每一次金色女神查理兹·塞隆都展现出令人惊艳的耀目光彩与热情， 金色的秀发，高挑的身材，诱人的气息，她是精致女性气质的典范，以淋漓尽致的美丽演绎真切无浊的情感。 2016年，让巴布提斯蒙蒂诺与查理兹塞隆再次合作，蒙蒂诺让塞隆跳进璀璨耀目的华金浴池中，扯去身上的华贵服饰，以追求本真，然后爬上绳索，去往一个全新的国度，探索璀璨的未来。他的脚下是壮阔无边的海水自然流淌，远处明亮的地平线愈加清晰，引领着他的步伐，镜头追随着他流畅的动作、迷人的姿态以及诱惑的步伐，展现着优美迷人又满溢激情的查理兹·塞隆。 是皇后乐队最著名的单曲之一，发行于1978年初，由乐队主唱 Freddie Mercury 作曲。同期发布的还有另外一首超级经典的 We Will Rock You， 这两首歌都以昂扬向上、震撼人心见长，因此被大量的体育甚至政治场合借用。在时至今日的欧洲冠军联赛、英超、意甲以及西甲等非常具有激情的欧洲足球大联盟的比赛的最后时刻，球迷几乎都会自发合唱此曲，以庆祝自己的球队获得冠军。 除此之外，佳能 EOS 系列也格外偏爱皇后乐队的歌曲。2012年，成龙代言的 EOS 便采用了皇后乐队 Somebody to Love 作为广告的背景音乐，而同时期的另一款广告则采用了这首 We Are the Champions 作为配乐。 Freddie Mercury 本人在1985年时评论说，我必须抓住所有人的心，否则这首歌就不是好歌，让所有人都感动，那是我的职责。足球迷们唱这首歌是因为它是献给胜利者的赞歌。我很奇怪，为何这么多年来没人能写出更激动人心的曲子来。皇后乐队的吉他手布莱恩梅说，我明白一些人认为这首歌有点自吹自擂，但是其实这首歌并不是说皇后乐队是冠军，而是说我们所有人是冠军。这首歌能把音乐会变得像足球场，唯一不同的是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边。 Friday 从不评价自己的歌词，他认为这些曲子自己就说明了一切。但是想象一下吧，那魔幻般的旋律，那娴熟的键盘，在一刹那间流转的音符，这些都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创作歌手之一。你确实可以从这首曲子读出傲慢，不过请相信，当我们演唱的时候，并不会忘记我们所遭受的每一次挫折和那些不幸的失败者，这样 这首曲子就成了自我激励的动力。当 Friday 第一次对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犯着傲慢，但是那时候 Friday 确实显出了无法调和的自傲情绪，那是他真正想的，也是他不加掩饰要流露出的。 又到了我们音乐鉴赏小课堂的时间了。本期的音乐鉴赏小课堂为大家带来的是电子音乐组合忍者军团旗下的乐队 The Cinematic Orchestra， 也是这个著名独立厂牌下一个风格迥异的团体。就如同他们乐队名字所想表达的那般，他们的作品在采样拼贴的基础之上，融合酸性爵士、弦乐以及 trip hop 的缓慢节拍，从而营造出一个游走在电影原声和前卫爵士乐之间的氛围音乐。聆听他们的作品，你会明显感受到比一般普通的电影配乐更强烈的张力和感染力。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两首曲子，一首是常用作纪录片背景音乐的 Arrival of the Birds， 另一首则是由加拿大歌手 Patrick Watson 加盟制作的 To Build a Home。 Arrival of the Birds 曾被用作纪录片《红色翅膀火烈鸟的故事》、《万物理论》和央视公益广告《回家篇》的背景音乐。灵动的电子音仿若弹珠一般从远方轻轻点点地传递过来，仿若鸟儿破壳而出眺望远方的天空，欣喜和向往让他满心欢喜又束手无措，又像是归乡人的想要遮掩却按耐不住的砰砰心跳声，随着回乡的步伐，随着火车的呼啸声而愈见浓烈。然而当旅人站在房门前抬手准备敲门的那一刹那，当雏鸟想要挥动翅膀思绪震动的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驻足，所有的感情恨不得一并倾泻而出，因为那沉甸甸的分量让他手足无措。但我们始终相信，归来是因为有人在等候，所以我们展翅去探寻世界，也是为了能够在旅行结束的时候回到自己终将回到的地方。 Arrival 不但表达的是旅人归来沉淀下的幸福，同样也是等待归来的人们那种欣慰和喜悦。而 To Build a Home 是一首混合男声的轻音乐，它来自于专辑 My Flower， 译作我的花儿。这首曲子曾被用作史威士柠檬汽水2008年获奖广告 Burst 的主题曲，在2010年时作为澳大利亚法国合拍电影树上的父亲的插曲，并且在2011年曾被用作电影另一个地球的片尾曲。歌手兼作曲家 Patrick Watson 为这首歌献唱并参与乐队谱曲，曲中钢琴的部分也由 Watson 弹奏。浪漫的是 Watson 创作这首歌曲表达想要给自己和爱人建造一间小屋，事实上最终这间小屋是否落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从专辑封面上看到，封面上的多有两个窗户的小屋含蓄地隐喻了结果。 电视中的广告往往被人们反感不已，但是除去那些为博人眼球所创作的华丽猎奇，以快速而洗脑的台词引人注意的广告之外，不乏具有艺术价值的广告。不管是作为品牌广告还是公益广告，他们独特的摄影视角、剪辑方式、精妙的内容安排和大气饱含深意的主题，无不散发着作为一个短片的艺术魅力。而广告音乐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环节，精致柔和的画面和余韵悠长的音乐的碰撞，共同描绘了一幅给视觉和听觉带来巨大震撼的场面。本来柔和的画面因为歌曲的铿锵而柔中带刚，本来冷硬的画面因为歌曲的澎湃而尽显豪迈，在几十秒之内将所表达的主题运用想象力尽情挥洒，这就是广告的魅力。本期的音乐 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想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民大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喜马拉雅 FM 搜索民大广播音乐之旅。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刘云欣。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 自己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不变， 温暖每一 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